锵锵三人行，你们好，这是梁文道、徐李秀媛和徐文道。 徐文道， 徐文道， 徐文强，好不好？ 先听错了，这回啊， 这回就乱了。 正好秀媛来了、嗯，我最近有一个大惑不解的、嗯、跟你们台湾有关的问题， 我可以帮助你吗？ 太可以帮助了，要就教育他。你知道台湾呢、啊？我最近呢、啊、有一个很不理解的一件事情，我作为一个大陆人啊，就是那位著名艺人倪敏然啊，不是自杀了吗？ 对， 是吧？自杀了，好，封就是一般认为这里边涉及到一个大陆女演员，不是，是实际是就是在大陆新娘吧？ 对，她嫁到台湾去了，在台湾的生活了一段时间，然后女儿还在上海。 京戏啊，唱念做打我见过，叫夏一的啊， 厉害。 好，这个事情。本来咱觉得不就是这么一个娱乐圈的这么一个新闻吗？咱看着，可是让我不能理解的是，一天还有一天还有，已经长达半个月的时间，每天占据了头条，不是头条了，连送大陆行，都是次要的位置。这么长时间，而且台湾呢，现在就变成了一个大家庭，整天我就发现大家在里边演这个伦理剧了哈，哎，她是坏女人。他死都是他弄死的，哎，他为什么连哭都不哭？他是要跟我们交代，哎，全台湾现在陷入 就是这个电视新闻了、啊，还是连这个政不是娱乐新闻啊？ 对呀、啊， 就等于像我们的时事直通车那样的一个新闻时间，是大半的时间都是讲这件事儿。 对，那天阿宝就提到啊，就亚视国际台播的那个、那个级别上等同于咱时事直通车呀、那么一个台湾的本地新闻节目，居然三分之二七条新闻。 是关于这个夏一， 当时宋楚瑜这个都往后排， 对， 夏一就是关于倪敏然夏一的新闻，但是我觉得应该落幕了吧？没有，一直到今天为止越演越烈，波澜风起的，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要先讲一下为什么吸引大家的注意力啊、因为他自己本身的这个事件就像是一个连续剧，因为他有起承转合，他每天的剧情是不一样的，而他播出的时段呢，就是大家非常注意的这个所谓的新闻时段。但是问题是， 为什么新闻会去播这个呢？ 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嘛，然后公众人物自杀，就像张国荣当年跳楼的事情，其实也引起一阵轰动，可是好像没有后续的这么多风风雨雨。 这个倪敏然是当年红极一时的一个谐星，以扮演这个吕秀莲挺出名的， 对，副总统。 可以看秀莲给我们带来一个他当年，这是他当年怎么的一个。 戚先生就是他，其实当初是一个谐星，以搞笑为出名的。 对， 他其实那个时候是他人生当中最光辉的时候，因为他拿了一个雨伞，戴了个眼镜，装了个龅牙，然后在综艺节目上呼风唤雨。所以他是祖师爷级的人，为什么现在叫他这个综艺祖师爷？你看现在他的这个纪念册上面都写综艺祖师爷，是因为他有很多的 idea， 他把这个综艺节目整个的就是非常的活络，然后短句化，所以他其实是一个开山始祖。但是人生的起伏很多嘛，他在三十年前、二十年前那么红，他中间一定有掉下来的时间，所以他在一个月前、半个多月前自杀的时候，其实那个是他人生已经走到一个谷底的时候， 已经很孤独寂寞了。 他很想再翻身，但是很想再翻身的同时呢，有几件事情困扰他，一个是情，一个是 情， 一个是事业，一个是钱。那这几样事情其实都是我们所谓的艺人的悲哀啊，因为 情、钱和事业难道仅仅是艺人？我看这是全人类的悲哀。 全人类的悲哀，但是全人类有的时候你不用摊在公众底下嘛。像这个是我自己的隐私，我有时候觉得很丢人，我不应该是要跟别人讲。但是他所有的事情，艺人付出的代价就是隐私被揭开，这就是。 而且我们一般人也没有艺人那么戏剧化，在这方面这个起伏上。 而且你知道，艺人是多情的。就是说他们其实因为经常生活在舞台上面，他们很多的事情都非常认真， 所以我都不同意你的看法。 来说说为什么不同意，人生本来就是 第一啊，这个咱们给的第一，这公众人物的隐私是不是该被这样关注，哎，这我有异议。第二，是不是艺人就比一般人更多情，我也不这么看。哎，你这他是刚从倪敏然的这个告别式是昨天还是哪天？ 三天前吧。 三天前刚从告别式回来的。 对，这个是当时告别式的一个册子，然后还做了一千个这个就是他的 他的小夹子，就是刚刚看到那个造型，大眼睛啊，龅牙这个， 还是纪念品啊。 这个不卖的哦，所以现在在网站上有很多的民众当时去排队，因为那天凄风苦雨，好可怕，怎么好像连老天爷都哭的那种感觉。 哦，就是台湾有大水把人冲走的那种， 不至于吧？又不是国家领导人， 跟蒋介石死的时候是一样的。 这个老天爷带他的。有一些外国的朋友到台湾来说，怎么了？我有看到连主席啊，我有看到宋主席啊，我有看陈水扁，还是哪个候选人又死了？怎么是国丧的那种感觉？其实这次的 不是国啊，地区上的，地区上。 但是这个事情的确是搞得，其实以我们来讲，的确是好像有点太过渲染了。 嗯。 可是他真的是有一个起承转合，让你觉得你每天看到这个段落的时候，他为什么死呢？忧郁症。但他的忧郁症谁造成的呢？那个女的。所以 叫夏一。但现在为什么大家都骂这个夏一呢？ 对，这怎么回事？不如给我 这个事情，其实我应该很简单的讲，其实人家的家务事我也是听说，看报纸啊，看新闻的啊。 还是的，都是听说，为什么那么同仇敌忾呢？ 但是我老实说，其实因为在这个事件本身上，我们第一个是认识林敏然这个人， 嗯， 所以我们对他的了解是因为他对演艺圈有贡献，我们本身就有一份同情。然后第二个呢，是他本来就是一个其实我觉得是蛮感性蛮多情的人，然后他现在其实做什么事情都不应该走上绝路。那走上绝路当然跟很多的原因，我不能说绝对跟夏一有关系，可是他应该是一个因素。 对，我听我们台一主播说在机场等着他，不说话就不让他走，而且呢他也没有亲口承认，对吧？那么这个事情咱就感觉怎么也是人家自己私人的这个家事搞到这种。 我就这么听着，我也很不理解这个夏一到底跟他有没有发展一段婚外恋或者感情。 一般认为是有的， 对，但其实也是被证实的。 对，夏老师自己没承认，但现在岛上基本上认为这是不争的。 是因为其实他们两个的相处过程当中，包括吵架包括什么都有找第三个人去协调，那现在这个第三个人都出来讲话，只有夏老师一个人是不承认的，他周边所有的人都承认，但是问题是当事人不承认就不承认嘛，对不对？除非你现场看到嘛。 是不是？有，我觉得这也太有意思了。这不是，就是说，你说是 还是很不懂，你说是不是？ 很奇怪。哎，我找到这个片段，你大家可以看看，真是这个天下的这个传奇。这个夏一从机场回来，就是全岛的人都认为这女的她得道歉，她得忏悔，她得什么。结果没有的话大家就很失望。 那万一如果他真的是没有什么关系呢？跟李敏然没有发 生。现在大家探讨的问题是，即便是有 关你什么事， 对，他可不可以说我关你什么事，我有义务要向你们交代吗？他涉及到这么一个话题，所以我可以给你看看目前夏一深陷宝岛的处境。嫁那个女人，大陆女演员嫁到台湾大陆新娘，深陷宝岛的处境。你看看这条新闻啊。 在林敏然自缢事件中遭到千夫所指的夏一，昨天晚间自日本返台，一下飞机受到数十家媒体团团包围，夏一在混乱过程中还不慎摔跤，让他忍不住当场怒斥媒体。 是不是觉得我是罪犯？ 是 这样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就在这边等警察，我不走了。来，坐在这等警察来。你们在干什么？你们在干什么？你们有没有良心啊？ 在经过与经纪公司 P 市沟通之后，夏一旋即举行记者会，面对现场爆满传媒，夏一也对机场发飙事件做出道歉。 演了这么多年的戏了，还没有这种现象，后来我很生气，生气不是对媒体，绝对不是对大家，我只觉得说你们真的很辛苦。 而面对这段时间外界对他的挞伐，夏一面露委屈，随后拿出各项文件证明自己的人格清白。 就是这些合约我今天不太想公布的，可是我觉得说大家都一直认为我在敛财，其实没有，我到现在还有很多钱都没拿回来。 对外界关心他和林敏然私人感情的部分，夏一则不愿正面回答。 我觉得你哥已经走了，是与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说，别人说什么我想也说不清楚。 先前曾提到有综艺圈大哥级人物阻挠返台，夏一对此也低调不愿多谈。 觉得你哥身边很多人太多了，我考虑再三没回来的原因是这样。 接着透过镜头向女儿喊话，夏一反坚强态度，一度哽咽。 相信妈妈， 妈没有做过任何伤天害理的事。你现在在看电视吗？看完今天的记者会，你会不会想见妈妈？ 最后，夏一在记者会结尾时感谢林敏然冥冥中保佑他，让他在日本不用面对台湾这一切。 秀媛，你是圈里的，你说说你的。 其实我要先澄清一件事情啊，这个跟两岸没有什么那个两岸女生的 之间 的战争， 我先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在中国人的观念里面，其实有情有义是非常重要的哦。那再加上夏一夏老师呢，他因为之前呢，他有公布了一些事情，包括台湾的狗仔队很凶嘛，你知道，所以他们曾经在很多的时候都偷拍到他跟林敏然一起从公寓出来，一起吃早餐，然后一起穿个休闲裤再一起回家，有很多的状况都拍到，所以事先其实就有很多的风雨。后来又说夏老师得了梅花奖，那夏老师说我没有得梅花奖，我只是提名，提名了以后呢，然后他们因为我年纪太小就不给我。但事实上，然后这几天媒体又在追这个后续发展，所以真的人不能说谎话，因为这些太多的人在盯他。结果问了那个梅花奖的这个整个单位协会，他说没有年纪太小这回事儿，我们只是限制到45岁以上就不能报了，45岁以下，你17岁的时候得你是最好的，那你应该是更多人瞩目，你这么年轻这么有才华，所以就变成就是说，其实他有点公信力被质疑了。那大家其实在考虑的是这个问题。 文道呢？ 我还是不明白，就是 这么难明白女人吗？ 不是不明白女人，是不明白台湾人，是他其实就欠了李敏然什么东西呢？ 我觉得其实这个事情不应该说欠李敏然什么东西，因为他们两个自己有一笔账。那李敏然现在 那大家什么事呢？那大家 不是吗？是因为他是公众人物，然后再加上他现在就等于是一个电视剧的情况，就像裴永俊关了什么事情呢？为什么大家都会在乎他的一举一动嘛？如果今天裴永俊死了，我看那个韩国人大概就 不是。你如果是公众人物，比如说我理解有的情况像公众人物， 他有一个相亲的 情况，有一些情况底下公众人物他的生活作风啊，他的行为会影响到公众利益。那种情况下我要关心，比如说，像如果发现某个美国人民，如果有一天发现美国总统他贪污。他搞什么贿赂什么，那这个东西就会牵涉到公众利益，那我们就去关心 他。 莱文斯基，莱文斯基哈，色诱总统是吧？ 对，这个哎，这我们也 是 想关心 的。没有什么， 但是这个我不懂， 啊、 这他也没欠李敏然什么，对不对？ 哎，基本上 道德上， 他有没有上？对，我们现在其实不在意说金钱上是做什么东西，反而就是说你在态度上，其实大家就只是要求就是一个情谊。就是说你对人的态度是怎么 样的，就是说因为大家都认为你跟李敏然有过一个情爱的关系，是这时候你应该表现的爱。 没有其实也没关系，就是你回来你至少你跟他同台这么久，对不对？然后他对那个李敏然的态度说我不认识，事实上他们其实有那个通联记录的电话啊。那这个是其中的一部分。还有一点是 如何呢？ 大家觉得很奇怪， 你怎么知道人家会不会有什么难言之隐，比如说 有 男女之间的东西？ 但是如果说今天比如说像是 那么多的事， 比如说像是我们相处了这么久，然后我们是同一个剧组的，然后今天我要去演戏，但是我的男主角死了，我会不会想到就是说哎我也很哀伤，那我可能要暂缓一下我的演出？但是并不，他马上又换了一个男的那个演员，然后马上到南京去演戏，然后这个戏呢卖票已经卖得爆满了，然后他在这个月底要接受新加坡，就是你记得当初曲美凤那个事件，就是绯闻之后大吵到新加坡登台唱歌，那夏老师也是一样的这个情形，所以大家在怀疑就是说那个心理上的感情受创了，就是你会觉得大家一个老朋友走了，那为什么他身边他这么关心的一个人居然一点不伤心？ 这个事儿，我很坦白讲，我听了我觉得有点，不要嫌我凉薄，但我觉得有个点什么，就是我因为我在香港也见过很多这种演艺圈的名人怎么死了，后来大家怎么去对待，我其实觉得大家就是在期待一场很合乎我们的道德常规或者很合乎我们规范的一场戏嘛。就他回来他应该演好那出戏，就是说我很哀伤我很难过怎么样，哭得跪倒在地上，大家就很高兴了，就接受了。如果他不合乎这个的话，那么大家就觉得无法接受，喂拜托，大家都在演戏嘛，李敏然那么了不起，大家叫他尼哥，为什么过去这么多年来 那么潦倒的时候没有人去理他，他死之前有没有人去找过他去帮过他？没有，他死了之后就大家都涌出来了， 也有了，也有了， 太多这样的事我也见过了嘛，就大家都在戏嘛， 这就是我刚才跟你说的，这事儿内情我不了解，什么夏一是个好女人还是坏女人，这咱不清楚啊，但是就是问题在于，我觉得第一点哈，男女之间的这个事情 没有谁对谁错， 任何一个有恋爱经历的人都会告诉你，没有第三者能明白他们俩的事儿，只有他们俩自己才能知道。你说多，尤其是我跟你说，好多人关心两个人的男女关系问题，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谁也不明白内情，永远也不会明白。包括一个人为什么会自杀，这个事情它是太难说的一件事情。那么再者说，就像我刚才给你讲到的这个问题，我现在觉得有的时候啊，也得给这个公众人物讲讲理了啊。就是说，这个媒体啊，或者什么八卦呀、啊，或者这些，我听到过两种，一种是说有的明星对吧，他自己就炒作，他是为了自己出名，他是借镜这个炒作他自己。再一种说法也冠冕堂皇，说你出名嘛。你出名就要公众人物就要承受公众人物的代价，可是啊，我跟你讲，我也许有些人有些人也许不同意哈，但是我就讲，不能没有根本的是非曲直。比方说啊，我跟你之间对吧？你说我的八卦，咱这个孔子什么孔孟之道都讲各自反省我自己。作为公众人物，反省我自己，我可以这样说，是吧？我干这行就得承受这个代价。可如果你也这么说，你就不太厚道了吧？这就好比你知道，我前两天听一个女性朋友哈跟我讲一件事儿，把她气的呀，你就各个单位都有这种八婆呀，她跟一个男人有一种复杂暧昧的关系，对吗？结果她单位里这八婆呢，到处就说他们俩怎么着，他慢慢说，后来他最后气得忍无可忍，就去找这个人当面说你为什么要这么说。两个人吵急了，你知道那八婆跟他说什么？说你怕说你为什么要做，你知道吗？这就是我说的，这世界有时候就颠倒黑白，有时候连个基本的是非曲直你不能都没有。你比如说作为一个所谓公众人物哈，作为我自省，作为我反思，我认为哎，这些事情是我应该承受的代价，没什么，不应该在意。可是实际上要真说到最基本的道理上，哪条法律哪条合约规定我跟任何一个普通劳动者一样都是按劳取酬，我的合同里并没有包括我得到的这个收入，包括我有义务向大家暴露我的生活隐私，我有义务向大家汇报我跟哪个女人在一起。我觉得这是有个基本的一个做人的一个道理吧。 这个绝对是一个道理啊，不过我觉得现在是 咱们先听一下广告啊，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因为我还是觉得，就是有时候这娱乐新闻啊，对社会来讲有个什么好处？比如说香港也是一样，因为我常像看香港的娱乐版娱乐新闻，你会发现他们很关注伦理道德的问题。 嗯哼， 比如说哎，谁谁谁不伦之念，谁谁谁抛夫弃子，谁谁谁怎么样，那大家就很关心，就讨论。那么有趣的就是，他们这种挖掘私隐、跟踪人的手法，讨论这种事的关注，就像你刚刚讲的，好像是背离了我们的道德观念，对不对？就说这人家的事关你什么事？你要做人要有操守，做传媒也要有操守。但是实际上，他们说出来的东西是最道德的。 对对对， 对不对？他们是在谴责你，比如说像刚刚你说那个八婆啊，骂那个你那个女性朋友，你没有做，你怕什么人说？ 对对对， 这话很义正辞严的表达方式。所以我觉得有意思，就是啊，我常常最近有个想法，就是传媒是个魔镜。什么魔镜？这魔镜就像白雪公主里面那个魔镜一样，这个皇后天天在问这个世界上面谁最美，这个世界上谁最美。如果哪一天这个魔镜告诉你说不是你最美，你就恨得想把它砸了。这什么叫魔镜呢？其实我们所有的老百姓，我们的读者观众天天看这些新闻，也等于在看魔镜，天天希望这个传媒告诉我们自己，我们是多么重视道德，我们这个社会的道德观念多么稳固，我们这个社会怎么样关心这个婚姻的问题。那么所以呢， 他们每天呢，这种好像很八卦、很违反伦常的报道手法，其实每天都在给我们做道德教育，每天都在重新灌输我们一夫一妻是最好的，第三者是有问题的。 但是这个传媒扮演道德法庭的角色哈，这我倒无异议。可是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得每一个人问问自己，你有没有资格做法官？你的操守怎么样？比如说我可以说，哎，他抛弃他老婆，他搞婚外恋。可是这每个人反躬自省，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很多时候我觉得我真没资格批评别人。 所以现在就在媒体上面讲说骂人不用负责嘛，那就变成是这是一个生活的习惯了。再加上其实这一次的事件，我觉得给我们反而自己的这个生活层次上面的教育，就是说第一个，尼哥他自己本身是有责任的，因为炒第三者他本来就是不应该的嘛。 嗯。 可是呢，有的时候就是我们在一个立场上面会觉得他是你自己家里的一份子。 你看， 所以人是会有一个自私的心态。我不能说夏老师不对哦，因为其实老实说，人在某一个场合上、情境上面，你会产生一些感情，但是很难说的。 既然你看， 就是我会保护我家人。 嗯，你就完全笼罩在我们看起来，你笼罩在这个场里了。他现在就生活在这部电视剧， 而且我是24小时被洗脑。 对，24小时， 而且是李敏然的死更让你们觉得像一家人嘛。所以我常有这种感觉，所以我刚刚说 的对 情谊啊是种幻象，其实在这个所谓演艺圈里面， 嗯， 就等于像黄沾的死、张国荣的死或者刘嘉玲的时候出事，让演艺圈觉得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团结，那是个幻象，我们都需要这种幻象，就等于说我们社会也需要幻象，告诉我们这个社会道德水准有多高。 嗯嗯嗯， 就是、这不是好事吗？ 我不觉得，不一定不能讲好坏，这是一种现象，就是说这种你们是真的感觉到自己像一家人吗？平常也都像一家人吗？不一定，但是有事儿的时候你就觉得像一家人。正我们需要这种事儿，其实 是。 但是这段时间我们特别关心的就是有忧郁症的人，你忧不忧郁啊？你担不担心啊？你事业好不好？ 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网通凤凰子夜快车。